难不住我，你嫂子管蛋你可抱我，有鸡有鸭也有鹅，有鸭也有鹅呀，嘚儿嗨嘞，嘚儿嗨嘞，男的少女的多， 啥 啊？不对，公的少母的多， 你怎么骂人呢？ 哎，我骂谁了？ 那我问你，什么下蛋什么抱我，你怎么扯上了我嫂子和我哥？ 你们家有个饲养场对吧？ 对呀、啊、 种蛋归谁管？ 我嫂子。 电器孵化又归谁管？ 我哥。 这不得了吗？你嫂子管蛋你哥抱我吗？这 那你也不是高峰。 哎呀我的妈，费了这么半天劲我怎么就还不是高峰？哎， 科技知识你不懂，全是顺嘴瞎胡蒙。 你才不懂呢。 你不懂你不懂，你们家水箱里种西瓜呀？ 看来我不给拿点真玩意儿你是不能相信我了。你看看啊，这是现代科技无土栽培，水箱里放上营养液，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种个羊羔长个大牛， 那不能。哎，你再看看我最新培育的四四方方大西瓜，姑娘请看。干嘛拿错了？ 我的照片怎么到你手了？ 你忘了你们村子闹鸡瘟的时候是我给你开了一张药单，在你给我写感谢信的时候里头夹着一张照片。 那你真是高峰。 嗯，实在对不起，非常抱歉，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偶像，实在是让你大失所望。 我失望啥呀？ 不是因为我 小啊，又不是缺点，秤砣小压千斤，胡椒小辣人心。 对，这话我爱听。雷锋同志个不大，可他的精神传天下。董存瑞个不高，关键能举炸药包，科学认为凡是浓缩的都是精品。 对不起，我误会你了，精品同志。 没关系，像我们搞农业科技的人经常被人误会。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四季离不开庄稼地，这头发没有时间理，胡子没有功夫剃，就我这模样站在你的面前，实在是让我这心里头啊过意不去。 那我刚才，哎，你不生气吧？ 啊，不生气。 那就上船吧。 哎，上船嘞。等一会儿，刚才你说的话还算数不？ 我说啥了？ 嘿，你忘了倒挺快。你说如果高峰没对象的话，你不把当偶像？ 人家那不是随便说说吗？ 哦，啊，你随便说就完了。好，你说话不算数，我也不算数。你们村我不去了。 哎呀，你回来！ 还没走多远呢。请问还有什么其他事儿吗？ 上船吧。 有没？美丽安唱着一支甜甜的歌，哥哥心中荡起层层的波，妹妹何时让我渡过你呀的河？ 小船悠悠水中过，花开河面层层过，那层层过，采一朵水莲花，妹妹送哥哥。悄悄说，甜甜蜜蜜洒满河。 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哥哥心中荡起层层波，妹妹让我渡过你的河。 以上您听到的是潘长江、严淑萍主演的小品《过河》。下面再请您听一段相声《俏皮话》，这是黄铁良、尹笑声二位的代表作。记得上次空中笑林播这个作品的时候呢，还有听众特地到微信公众平台问我们这个相声叫什么名字，是由谁表演的，觉得这个段子设计的非常精细，很是巧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再请大家欣赏一次相声《俏皮话》。 相声演员得有气功。什么叫气功 啊？嘴皮子得有劲。 对，嘴上得有功夫。 你看我们这么说话，你看还显不出来 啊。 我们练功的时候晨练呢， 啊， 人家兴趣团练腰练腿。 对， 咱我们不是， 我们不练那个， 嘴皮子得有劲，练嘴 主要是练嘴。 怎么练呢？ 怎么练？ 我给你模仿模仿 啊。 哎呦 啊， 这不是尹笑声吗？ 啊，是我。 老没见了。 老没见了。 最近我发现你呀， 啊 你胖了。这个嘴上这个字儿多重啊！ 就这么练呢？ 我发现你胖了， 我看你也胖了啊！ 这是开个玩笑， 是这么练吗？ 相声就是说学逗唱， 对， 说的最好是谁呀？ 谁呀？ 那还得说说我们尹笑声啊！ 我可不行， 口齿伶俐，语言清脆。要是用俏皮话来说呀，小葱拌豆腐， 这怎么讲？ 一清二白。 一清二白。 胡萝卜就酒， 这怎么讲？ 嘎嘣脆。 嘎嘣脆。 白糖浇蜜，甜上加甜。 那没完了你。 您的表演风格呀，那是老牛拉座钟。 这怎么讲？ 又稳还又准。 这哪是捧我，他就是显示他这几句俏皮话。我要不说呀，他以为我不会。我告诉您呢，我这相声不行。 怎么呢？ 您甭夸了，您看您夸我，你跟别人夸我都不一样。您一说话那是耗子啃茶碗， 这是 一嘴的词儿。我这相声不行。 怎么不行呢？ 好，还得说您呢。 嘿呦， 您那个相声说出来那是上斜的，不使锥子。 这是 真好，狗追鸭子。 这是 呱呱叫，猴骑骆驼。 这是 高人一头啊。 这不，您太夸奖了。 是吗？ 我跟您怎么比呀？我跟您比不了。你戴着草帽接吻， 这怎么讲？ 差远了。 差远了啊。 月亮跟着太阳转，我那是借您的光。 你借我的光啊？ 那可不是嘛。 您太客气了，谁不知道您的黄铁梁啊。您是接着门缝吹喇叭。 这怎么讲？ 你名声在外了，你高山顶上敲大锣。 这是 你四远驰名啊。 嘿呦，谈不到什么艺术。咱只不过是拉来的黄牛当马骑。穷凑合。 凑合。 我是井底的青蛙。 怎么讲？ 没见过多大天儿啊。 哼，你还没见过多大天儿。你要这么说，那我怎么办呢？那我不变了张飞吃豆芽了吗？ 这是 小菜儿啊。我们这捧哏呢，这就是背着石头上泰山。 这怎么讲？ 受累还不落好。 嗨，怎么能说不落好呢？谁不知道您呢？您在相声界里边，麻袋包里边装钉子。 这怎么讲？ 尖儿的都出了头了。 我尖儿的出头了，我不行，我是萤火虫的屁股。 这是 没多大量，我转连杆儿当房檩。 这怎么讲？ 根本就不是这儿的材料。 怎么能说不是这材料呢？谁不知道您说那相声啊？葫芦瓢捞饺子。 这怎么讲？ 滴水不漏啊。单着挑子打大锣。走到哪儿您想到哪儿。程咬金拜大旗。 这怎么讲？ 您是运气发旺啊。 我还运气发旺啊？我这相声不行。 怎么不行啊？ 得说您好，您那个相声说出来 啊， 那真是刷子把毛都掉净了。 这怎么讲？ 您还有板儿有眼儿。我这相声不行。我这就是海带丝儿炒韭菜。 这怎么讲？ 乱七八糟。我根本就是麻袋片上绣花。 这是 底子不好。我是桌子底下打拳。 这怎么讲？ 出手就不高。 我看出来了，您这成月是揪着胡子上船。 这怎么讲？ 您是谦虚过度啊。 我谦虚过度了。 您肚子里边的东西 啊， 骑着骆驼甭拜鞍呢，现成的。 现成的。 穿着坎肩作揖。 这怎么讲？ 您得露两手。 露这两手。 您的艺术 啊， 丈母娘疼姑爷心里耐。 心里耐。 我跟您怎么比呀？ 啊 我跟您没法比呀。 怎么呢？ 聋子耳朵是个配的啊。 配的。 娶媳妇打幡不是跟着凑热闹吗？ 就跟着我凑热闹了。您呢？得了得了得了，我跟您一块表演呢。我就变了双黄的后脸了。 这是 显不出我来了。我劝您呢，您还是外孙子赴他老爷的酒席。 这怎么讲？ 不用客气了。 别客气了。 甭客气。 要是不客气话，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甭客气了。 不客气了。 甭客气。 要是不客气的话呀， 你要跟我比起来呀、啊，你是王奶奶跟那玉奶奶， 这怎么讲？ 你差一点儿， 啊，您要怎么着？ 不客气了， 差 不客气了， 我不，啊，差一点 啊，你比我差一点儿， 谁差一点儿？ 你呀、啊， 我差一点儿， 你比我就差那一点儿， 啊，哎，好啊，啊，我比你差一点儿，行，要那么说。那我也别客气了， 那你客气什么？别客气， 我也说 别客气， 说实话吧、 啊、说实话， 你要那样的话 啊， 你跟我比，你是马奶奶跟冯奶奶， 这是 你差两点， 嘿嘿，你要跟我比起来呀、嗯、你是王奶奶跟那汪奶奶， 这怎么讲？ 你差三点， 你要那么说呀，你是能奶奶跟熊奶奶， 这是 你差四点， 你要跟我比起来，你是王奶奶跟那王麻子， 这怎么讲？ 你差好些个点儿， 好些个点儿， 好数不上来了， 不行了吧？ 谁不行啊？ 不行了吧？ 谁不行啊？ 说笑屁话， 真是 根本你就是擀面杖吹火， 这怎么讲？ 你一窍不通， 嘿嘿，要想说笑屁话啊， 嗯， 你是洗脸盆里边扎猛子， 这怎么讲？ 你不知道深浅。嗯， 黄铁良 啊，怎么了？ 你跟我比起来啊，你落在三十晚上贴吊钱， 这是 你再不贴，你没日子贴了。你 嘿， 你是寿星老买骨灰盒， 这怎么讲？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你要跟我比起来啊， 嗯， 你是寿星老卖妈妈， 这怎么讲？ 你是倚老卖老。 我 癞蛤蟆打屁粉， 嗯， 你一张嘴就冒那坏水。 你这么说话，那不是阎王爷贴告示吗？ 嗯， 你鬼话连篇的。 你跟我比起来呀、 啊，啊， 你是光着屁股打老虎， 这怎么讲？ 你不要脸，你还不要命。你是蚂蚁戴眼镜， 这怎么讲？ 你想戴你还戴不了。 你要跟我比呀、 啊？啊， 你是哈巴狗戴串铃， 这是 你冒充大牲口。你是一张纸上画一个鼻子， 这怎么讲？ 你好大的脸呢、啊、你狗熊带花， 这是 你还有人样吗？你看、 我可告诉你啊， 怎么着 啊？ 怎么着？ 你是吹糖人的朋友， 这怎么讲？ 你好大的口气。 嗯， 我是大闺女上花轿 啊， 我头一门遇上，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 嗯， 什么人都有。 这你啊， 嗯，怎么了？ 你是刺猬的脑袋， 这是 你刺儿头一个。 你呀、啊、你是油罐里边泡脑袋， 这怎么讲？ 你滑头一个。 你是茅房里的砖头， 这怎么讲？ 你又臭又硬。你是白脖的屎壳郎， 这是 跟别人两样。 你呀、啊、你是黑脸白鼻梁， 这怎么讲？ 你各色。你蛤蟆狗咬月亮，你不知道高低、啊、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好心。 没安好心呐、 啊、哎，对了， 你是吹了灯念古文， 这是 你纯粹这是瞎叨叨。你甭以为你怎么这啊， 嗯， 你是床底下雷塔， 这是 你起不了多高。你是穿起来的螃蟹， 这怎么讲？ 你横行不了了。你搂着土拨些亲嘴儿， 这是 你得碰你鼻子灰。你踩着高桥演戏， 这怎么讲？ 你那半截不是人。 啊？ 怎么着？ 逗会儿啊！ 你说怎么着？ 哎，我可告诉你啊！ 干嘛？ 咱是坝下赶会，口上热闹。 对呀、啊。 拔了萝卜栽上葱 啊， 咱是一茬比一茬辣。 行啊， 八月十五逮个兔子 啊， 有你过节，没你也过节。 我 八仙桌子上摆个夜壶， 这怎么讲？ 捏了不是那盛酒的家伙。咱是八仙过海，是各显其能。 行啊， 来吧。 你要这么说呀？ 啊， 咱是瓦匠说梦话。 啊，行， 咱拉线求活。 你就来吧，你来。 你要跟我比呀？ 啊， 你五分钱的钢板换一毛的， 这是 你得俩算一个。 嗯， 你要跟我比起来呀、啊，你是3+2=5， 这怎么讲？ 你等于0。 你要跟我比呀、啊，你是阴天遮跟头， 这是 你连影子都没有。 你要跟我比起来呀、啊，你是阴天晒被乎， 这怎么讲？ 你白搭。 你要这么说呀，你是豆腐房里的颜面， 这是 你白给。 我是木头眼镜、我看不透你。 你看不透我啊？ 对， 今儿我就让你老太太吃葡萄。 这是 我让你做点小瘪子。 那我让你老太太吃柿子啊？我叫你做个大瘪子。 黄铁良，嘿，你甭觉着你怎么着， 就这样。 你是胡萝卜定帐篷， 这怎么讲？ 你不算个角儿， 你。你呀、你是100斤面蒸一个大寿桃， 这怎么讲？ 你是废物点心。 你呀、你是屎壳郎逛花园， 这是 你不是这里的厨。 你是屎壳郎插鸡毛， 这怎么讲？ 我没想过你在录鸟。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艺术家黄铁良尹笑生和说的俏皮话。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下一时段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明天早上6:30到7:30，咱们继续听相声听小品。 精彩来袭，本月10日至18日，翠微七店百货类大部分7.5%至8%，满百减20%，再满1000赠60%，化妆品满百赠20%，更有惊喜商品限时爆点，为您打造9天的星光乐园，快来狂欢吧。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老公，你又买了轮胎坐垫，这月零花钱花光了吧？ 放心吧，在京东买的倍儿便宜。11月13日至11月27日，海量车品活动专场免运费免安装费，京东汽车用品6周年庆，更多惊喜详见官网。 京东 指尖轻点，吉祥温暖。这个冬天不必再迎寒风战雨雪，这个冬天农行长迎供暖季，让您尊享足不出户的温暖。现在缴纳供暖费，有机会赢取300元蛋糕券。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探岳秉承风尚主义设计理念，装备 4Motion 智能四驱系统 L2 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让你从容启程征途，标记你的时代。